继续带你来听到，这是一首励志题材的歌曲。听这首歌呢，一定要仔细的来咀嚼它的歌词，因为当运气不眷顾你的时候，失恋的时候，甚至是有一些潜规则把你挤下去的时候呢，听这一首歌，相信积累的力量和能量吧。 差不多冬至，一早一晚还是有雨，当初的坚持，然而令你很怀疑。很怀疑你最未等到，只有这枯枝。苦恋几多次，悉心栽种，全力灌注，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。这一次，你真的很介意，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，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，你要静候，再静候，就算失手始终要守。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，留低击伤你的石头，从错误里吸收。也许放手月份尚未到，你也得接受，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，时机先至熟透。书里从没记载，终于摸出来，但岁月却不回来，不回来。错过了春天，可会再花开？一千种恋爱，一些需要情侣灌溉，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。错的爱，乃必经的配菜，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，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，你要静候，再静候，就算失手始终要守。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，留低击伤你的石头，从错误里吸收。谁都辛酸过，哪个没有？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曲，叫做《葡萄成熟时》。其实呢，要在小众的音乐和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可能多一点点少一点点，这个度把握不好，都会让你和之前的愿望是相距很远。有一些人可能挨不住，所以就变成了音乐和受欢迎水火不容，就好像一旦变成大众的东西，音乐就不复存在了。不过呢，就现在这个势头来看，我觉得林宥嘉应该能够找到这种平衡点。听听看《颜色》。

色岛屿，洋溢家的气息，温馨也绚丽，独有的风景。